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54首，《秋日赋》缺题潼关一楼。许浑。红叶晚萧萧，长亭酒一瓢，残云归太华，疏雨过中条，宿舍随三回，和声入海遥，地乡明日到，犹自梦渔樵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